就是想问一下，羊肉呢不是胆固醇高的，那羊奶呢会不会又是胆固醇高呢？ 羊奶用好得意， 我们老人家 喝羊奶用好得意，就是呢西方呢就有些营养学界呢就说你不要喝那么多牛奶了，就推荐羊奶。羊奶呢据他们说呢就有好多益处，但是牛奶都没有的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一般嚟講咧，因為而家養啲羊、養啲牛嘅方法唔同啊，咁咧好多即係而家啲牛奶嘅問題咧，羊奶都少啲啦。咁、不過話説回來咯，呢啲始終都係動物性嘅脂肪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咧就亦都好多人就話會對啲敏感啊咁樣啦。咁啊，不如飲一啲植物嘅奶咯，你可以飲杏仁奶啦、核桃奶啦嗰啲啦，黃麻仁奶啦，呢一啲嚇有依家多啦，試下嗰啲啊。腰果奶都得噶， 嗯，腰果都得 嘅，系咯，系啦，椰子奶啊嗰啲咪仲有益咯。 嗰啲腰果奶嗰啲喺边度买噶？ 自己整啊， 自己整咯，系啦， 自己整嘅， 自己磨啦， 系咯，多谢你电话， 多谢你， 拜拜。